哎呀妈，不吃药啥也干不了，就是一色就是走道都费劲，能不能给我解决解决冠心病的问题，给我麻烦一下找找徐主任。 那徐主任，您对于这位患者怎么看呢？ 最近呢，我也给大伙儿讲了两天的陈年延绵性肠间病，我相信大家伙儿听我的中医讲学，也算是我老太太的学生了吧。现在的学生也够多了啊。大伙儿呢也应该学着会分析，那咱们呢都听了，咱们就一起来给这位患者分析分析，看看这位患者的冠心病到底属不属于陈年延绵性的肠间病。首先呢，我们说这个陈年延绵性肠间病的第一大特征，得病的时间在三年以上。那咱们这位朋友得冠心病几年了？ 都有七八年，快十年了。 可不是嘛，都快十年了。那咱们有冠心病的朋友自己呢也分析分析自己的病，您呢可以自己算一算您这个心脏难受多少年了。我可以这么跟大伙儿说呀，绝大多数的冠心病患者，那得病的病程都得在五年往上数。 哦， 因为很多人呢，他就早就患上了冠心病了，但他自个儿根本就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这个冠心病的早期的症状，它是非常不明显的，有可能有点轻微的憋闷感，或者呢偶尔有心慌心悸的感觉，又或者呢是看似与心脏不相关的胃疼，或者是没有蛀牙的牙疼等等。那么再加上咱们这辈子人呢不包括你啊，你年轻，我们这辈子老同志啊，以前的体检意识就不强，不犯病那根本不愿意去医院查，那不挤吗？得排队吗？哎，老同志都不乐意去。那真到了这个确诊的时候，那冠状动脉都堵了 50% 了，甚至呢，有的朋友呢，在堵了 70% 以上了，这个时候才知道，你说那咱们还能从这个大夫给您确诊那天算您的病程吗？那肯定不行。得往前推，哎，往发病前推。那咱们再说说这陈年延绵性肠间病的第二大特征。这第二大特征呢，就是治疗困难。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可以说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药物没治好。就刚才这位朋友他就说了，就那住院都住了三四回了，做没做支架，搭没搭桥，他没说。但是大家听到他数了多少种自己服用过的那个药吗？就他自己吃了那么些药，他也想不起来了。用刚才这位朋友的话说，就是这些年净吃药了。自个儿这个人呢，是常年拿药供着。大家伙说，符合这个治疗困难吧？应该是符合这个特征啊。那最后呢，咱们再说说陈年延绵性肠间病的第三大特征，那就是时好时坏。咱们很多人他之所以始终没有放弃治疗这个冠心病，一直在找这个治疗方法，就是因为他也有好过的时候，吃的药呢也有见过效的时候。用咱们刚才这位朋友的话说，好一天歹一天，吃过药呢它就能缓解一些，但是造成个什么后果呢？我们再用他的话说，现在不吃药都不敢下地，把药吃了才敢出门给孩子送饭，否则这心脏就突突突啊，走走就喘，而且呢前胸后背憋得难受。所以啊，咱们大伙儿看这位朋友啊，患病三年以上，治疗困难，时好时坏，这三大特征他都符合了，典型的 那就叫做陈年延绵性冠心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冠心病患者朋友们，你们自己也对照着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这么个情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这个病大伙儿都在琢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究竟我们该如何解决呢？那今天呢，我就好好的系统的跟大家讲讲这个陈年延绵性常见病里头的典型疾病冠心病。 嗯，那徐主任，首先啊，咱们还是大家伙非常想知道的第一点，就是这冠心病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也就是我这病是怎么来的。 是，大家都得想知道这个原因啊。其实到我这儿呢，还是那句话，万病不离其宗。这世间上所有的疾病，无非就是毒瘀虚，使咱们的气血精三脉这三大通道它出了问题了。而这个冠心病，大家伙想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冠心病的病机其实就是一个字，瘀啊， 瘀。 哎，对，瘀阻血脉就造成了冠心病。那么冠心病，咱们说的是它的小名叫冠心病。它的全称是什么呢？是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它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呀，或者是阻塞引起的缺血性的心脏病。咱们人的冠状动脉其实呢就像是一条河道一样，它呢负责把咱们的血液输送给心脏。如果咱们长期的不平和的情志啊，这个就指的是生气呀、生闷气、愤怒，或者是不开心、抑郁了等等，都会使血脉生瘀。还有呢，长期的饮食无节制、生活习惯不好，包括有一些朋友爱抽烟、爱喝酒、爱吃大鱼大肉等等这些个不良嗜好的话啊，如果你有的话，那么我得跟您说了，您血液里头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自由基，还有什么尿素、尿酸等等一些垃圾物质，它就会增多。那这些垃圾物质在咱们的血管里呀，特别容易形成沉淀，它渐渐的呢就阻塞了咱的血管，这就造成了医学上的一个术语，叫管腔狭窄。本来挺大的一个通道，现在变小了、变细了，那您的血流量自然它就会减少，那这就影响到对心脏的血液的供养。那会造成什么呢？就造成咱们自己的感觉，胸前区憋闷、心悸、心慌等等一些症状。那除了这个之外，大伙儿知道血管里的瘀造成的最可怕的后果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 是斑块。 哦， 斑块。这些血液里的垃圾毒素啊，这些垃圾物质啊会造成斑块。咱们中老年朋友经常听人家说啊，血管壁上有斑块啊，大夫跟您这么讲，或者是好朋友告诉你，我查出来有斑块，总觉得很奇怪啊，这斑块到底打哪来的呢？其实呢就是血液垃圾造成的。因为这些个垃圾物质它会对咱们血管的内皮造成损伤，留下斑痕一样的组织。那咱们的血管内皮本来是光滑的，这血液呢一走一过，这垃圾呢就顺带的就被带走了。但是自打有了这些斑痕之后，这垃圾呀就会开始在这块沉淀，那就继续造成损伤。那就这样不断的损伤、不断的修复、不断的沉淀、不断的继续损伤、修复、沉淀，那这样就会形成斑块。 这就造成动脉粥样硬化，同时呢就只留下了特别狭窄的一条道路供这个血液通过，让咱们的心脏呢就长期处于一个缺血性的状态啊。大夫会告诉你说检查出来心脏供血不足，其实换句话说就是造成了冠心病。那如果有一天啊，这斑块越来越大了，它破裂了，或者说这个斑块从血管壁上掉下来了，脱落了，那大家再想一想，这个会是个什么情况啊？那就是梗死。那这个不是心梗，那就是脑梗。包括什么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啊，肺栓塞、下肢静脉栓塞等等。听到这儿，那很多朋友就会说了，冠心病的症状是心绞痛啊，我这儿也没疼啊，是不是说明我的冠状动脉还挺健康的呀？嘿，我告诉大伙儿，您千万别抱侥幸心理，谁是一口气吃成个胖子的？那冠状动脉硬化、狭窄、阻塞，它也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到最后到了心绞痛这个地步了，其实就说明已经是非常严重了，不通则痛啊，已经堵得严实了。实际上啊，这血管硬化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记得这么说吧，以前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爱去个早市，那早市呢人越多越觉得热闹。但是您会发现现在你越来越不爱去了。为什么呢？一到人多的地方，你们有什么感觉？是不是会感觉到有点喘不过气儿了，心里发闷了？还有很多人呢，这睡觉的枕头啊是越垫越高了。年轻的时候没枕头都睡得挺好，中年的时候垫一个，中老年的时候垫高点，老年的时候垫两个到三个，枕头越垫越高。 为什么呀？ 因为枕头太低他就觉得憋气。所以您现在睡两三个枕头的朋友，想一想心脏有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体力大不如从前。年轻的时候想想滴溜着米面粮油蹭蹭蹭的能爬个几层楼吧，大冬天的背上一麻袋土豆白菜蹭蹭蹭上楼了吧。现在我让你们爬个一两层，你们就觉得怎么样呢？喘得不行，不光喘呢，这心脏突突突的跳，好像要蹦出来一样。当然还有偶尔的脉搏过速啊，跳个一百来下不正常了，还有呢跳个五十几下过缓了等等症状。那么好些人在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实际上啊已经说明咱的冠状动脉存在了淤的问题。淤啊。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说了，徐主任呢，我发现及时啊，我也积极治疗了，但为什么我治来治去这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时好时坏的呢？那我又得说，因为您没有找到正确的专门针对陈年延绵性常见病的治疗方式。咱们先看看平时吃的那些个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啊，一般这些药物都是什么原理你得知道，没准你们连药品的说明书吃了那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仔仔细细的看过一遍。咱比如说硝酸甘油，它为什么能短时间内缓解心绞痛？因为这个药它和支架的道理差不多，主要呢它起到舒张血管的作用。您的血液因为这管腔狭窄流通不畅了，它就能把咱们的血管给它扩张起来，让血液呢流过去。所以这硝酸甘油好不好？好，太好了，这个药可以说没这个药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早就离开人世了。但是啊，这只能算作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应急措施，它并不治本。因为这药效一过，咱们的血管呢又会再次的收缩，那原先里头的淤堵还在，血液呢还是会运行不畅。那您呢长期依赖这样的药物，后果是什么呢？就会使咱们的血管失去弹性。那还有一些朋友会使用抗凝类的药物。这个说这个抗凝类的药物，很多人举不出哪些药。其实我一说名字大伙都知道。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就是抗凝类的药物当中的一种。那它能起到一定的溶栓的作用，阻止血栓形成。但是在血栓没形成的时候，这个药很管用，但是要经常吃，你不吃了还会形成血栓。还有这个药对已经形成的血栓基本上没多大作用，有的时候啊还会把大血栓分离成多个小血栓，小血栓聚集更多的血液垃圾沉淀。你见过那个滚雪球吧？小雪球滚滚滚不是越滚越大了吗？ 那也就是把这个分离的小血栓就变成了更多的大血栓了。 对呀，滚呢，沉淀呢，有沉淀物它就滚呢，它就形成了更多的大血栓，这样一来反而就增高心梗发作的风险了。所以这些方法不能说不对，但至少呢还是存在很多的欠缺。 那说到这儿，徐主任，可能大家伙就得问了，这冠心病是不是治不好了呀？ 可不是，我刚才这么一解答，大伙就跟你这一个心思了，都是这么一个问题了。那当然不是啊。那么这次为什么提出陈年延绵性常见病这个概念？那就是想把这种病程千延、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的一类病解决好。以前没提出来，是因为还没有好的解决方法。但是现在不同了，一把钥匙它开一把锁，咱们找到了对付这类病的钥匙。这个药呢就是药物的药啊，不是开门的那个钥匙啊。找到了对付这类病的钥匙，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越简单越直接越是最好的方法。就像我们说有大出血的患者需要急救的时候，没有时间给你们想那么多怎么个治，怎么一个组方，怎么一个方案啊，大夫们反而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最直接的治疗方式，插管输血。而针对这种陈年延绵性常见病，咱们最好的应对方式也不过就六个字，叫通三脉贯元阳。通呢就是在解决通道的问题，把这通道里的毒瘀给它排出来，然后顺着通道灌入能直接修复病灶的药。那大家说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最直接有效啊？ 没错。 这一通就是通三脉，外开三脉的功法能通，但是需要大家伙的坚持和耐心，您可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么内通也能通啊，我得说说它，它是一种活的散剂。可能朋友们觉得为什么它是活的呢？因为当年我公爹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争分夺秒，可以说跟这个时间赛跑，不断的反复试验，才通过传统中药发酵方法而提取出来的。那咱们要保证它里边有活的有益菌、酵素和各种功能的活性酶，那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根据五行草本相生相克配伍，按照不同的时辰、特殊的天气条件、特定的温度、 湿度的这个环境下，而且还得在特有的瓷罐里，然后必须利用繁杂的传统中药发酵古法进行发酵。最终呢才能提取出来一些活的小粉面。它进入气、血、精三脉之后，面对咱们冠心病患者，它能见毒吃毒，见瘀破瘀，里边的乳化蛋白能将血管里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斑块给它包裹，然后呢运载煤呢就会过来把这些个垃圾呢装上车运载出去。那么遇到大的血栓，当中的裂解酶呢会将它分解成单一的个体，破坏使各种杂质相聚合的粘性不让它们粘在一起，然后呢运载酶它就会过来把这个垃圾装上车打包啊运载出去啊，同样呢让它们随着正常的血液循环被带走排出。所以冠心病患者在内通三脉的时候这会儿大伙儿会注意到尿呢是黄色的，大便呢那是黏腻的或者是青色的那种糖便。有的朋友反映因为这些年来很多朋友都用过鼻屎多眼屎多，这个都是通三脉的在身体上的一些个反应。那么刚才讲的就是一通。接下来还要讲 一贯。 一贯对。 一贯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贯元阳。它呀经过繁杂的工序给它熬制成，而且一年呢只能熬制一次。咱们说呀，这元阳能生化气血五脏六腑，它的修复功能那真的是非常强大的。比如说咱们有些朋友出现了冠状动脉硬化之后，血管的内皮它是损伤的，而且还有很多的斑痕，这个斑痕还在，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灌入元阳。那么当这个元阳顺着气血经三大通道直接到达血管内壁和心脏，那这个过程呢叫直接修复病灶，帮助您呢把血管内皮的斑痕都给修复了。那您的血管内皮又像之前一样光滑如初啊，血液里的垃圾物质它就不会挂在你的血管壁上沉淀了呀。那您的元阳足了，你这个人就不会虚，你这个人不虚，毒它就行不成，那毒行不成那就没有瘀，那您说您这个冠心病是不是也就不会再出现了呢？所以咱们说呀，大道至简，治病没那么难，就两个步骤，一通一贯。 一通一贯真的是大道至简，也是治病有效直接的方法。那希望大家伙呢也能听懂也非常感谢徐主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痛苦，叫做见不到希望。我知道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在这个世界上也有着一种信念，叫不抛弃不放弃。我也知道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对病人来说， 我见过生离死别，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你要懂得，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地相信。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中医人徐桂英，我愿意与你一起见证生命的奇迹，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秀燕呐，你好，秀燕呐。 哎，你好，你好，请讲。 我是沈阳的。哎 啊，沈阳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 啊，我是那个赵一哲。 哦， 那个啊，徐云呐， 哎，我听着呢。啊， 你老真的对我们哈也太关心了，我表示那个对你们需要感谢啊，我谢我不会做啥啊。 嗯，不用谢，不用谢。您觉得吃着这个您身上的病要是好了， 啊， 那我的目的呢， 啊， 也就达到了，我就为你的健康而高兴。您是什么问题来用这个的呢？ 那个我吧，刚子是咋回事的？刚子我是胃毛病 啊啊， 我吃了那个吃的糖药 啊， 完了把胃用了吃好了 啊，胃吃好了。 完我这感觉特别，哎呀，特别满意， 特别满意。 后来听你那说吧，不说那个对身上好吗？ 对。 完我就哎呀，我吃那个有效果。 嗯。 完那个咋回事的？我以前吧， 嗯， 那个心脏吧就。啊，心颤， 心颤，房颤 啊， 嗯， 房颤， 嗯。 后来我一合计，我先试试， 嗯嗯。 后来我吃以后吧，哎呀，你就强不少 啊。 我看你讲的特别好，我还特别实在 啊。 完，对我们那个真的真的无微关心呐， 啊。 我这一合计，就那好啊， 吃的不错。 对呐， 嗯， 我现在吧哈，嗯，有个是啥毛病呢？ 啊，您跟 我 说。我 血压低 啊，血压。嗯， 血压低吧，高压100，低压58、56，老上不来， 老 这个吧， 嗯嗯， 这个我一合计，还这个毛病，我还有这个疝气，就这两个，哎呀，我一合计，需要你帮个忙，帮我那个调一调理。 好，我问一下，您这个，血压比较低的话，平常就是怕冷是吧？ 对对对，怕冷的，怕凉， 怕凉，嗯。 啊， 舌苔应该也是白的吧，对不对？ 对对对， 啊， 是白的， 舌苔也白了，嗯。所以你这个血压低了以后啊，心脏的供血供氧供不上，这说明呢， 啊，对， 您这一辈子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我经常跟大伙儿说的，啊，属于延绵性的一个常见病了，因为至少3-5年的血压了。 对对 对不对 啊？ 有的可能10来年，对，这就说明您的脾胃一直没有好过，所以您这个血压呢， 啊， 就是受了脾胃的牵制了，所以它一直上不来， 啊， 它上不来，你的供血供氧就供不上，年纪大了以后呢， 啊， 容易老年痴呆啊，这是一个。 对对对，我发这个， 哎，对，记忆力下降。那么第二个呢， 对对， 您跟我讲的这个疝气，这个疝气这个病呢， 啊， 它有几种。啊，一般来说，它分为直疝和斜疝。那么这个病呢，在我们中医上治疗啊，西医的治疗呢，无非于啊，那就是做手术。您去看病的时候， 啊， 大夫我估计可能也会 做手术， 是不是？ 我没做。 对 啊， 几个方面，一个是那个疝气带的这个疗法，带一个疝气带拖着。 我带在你那儿的。 对，第二个呢就是疝修补术，第三个就是疝补片的修补术，还有一个就是疝腹腔镜的一个修补术，这是西医上的这个讲法。 啊， 那么中医上呢，在讲这个方面的时候呢，讲到治疝必先治气， 啊，那么疝气它是怎么来的？一般就是咱们的肝脏，所以呢，在治这个疝气方面，中医是疏肝理气为主。然后呢，还要给你干什么呢？我们说那个六淫啊，风寒湿邪这些东西，还要散寒。你这个人是怕冷， 对 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你会得疝气。你看啊，气脉不通，肝经不疏，脾胃经不通，然后呢，这个六淫进入身体，使你的气条寒散，把你的这个寒气给散掉，这个气条寒散了，肝络和调了，疝痛自可消散。那么就说明您现在的治疗呢，至少您的肝经这个方面还没有完全疏通，而且脾经也没有完全疏通，所以呢它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啊，能不做手术咱不做手术，非得做手术的时候那也应该去做手术。您现在这个调理呢，把你的肝经、肾经、脾经，如果说调了，气脉通了，那么自然而然，它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第二个事儿呢，您不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呢马马虎虎，100是可以了。我们说低血压呢是60-90，啊，你高压行了，你这个低压呢还没上60， 低压50吧？ 对呀，它就说明您的这个脾肾上还没有完全通。我跟您讲，功法要做一通，然后一贯，一通一贯那您就联系联系。 行 啊，反正谁都是怕做手术，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对 啊，对对对，你说手术谁不怕呀？能不做手术咱就不做呀，对不对？哎， 行， 好嘞，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好，太谢谢你了。 不用谢，不用谢啊。 祝你身体健康啊。 好，好， 好， 好 了，再见。 哎，好，再见。哎，不用谢。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好，习主任你好。 你好你好。 哎呦，你真好，你天天够累的，一天讲课多累啊，也70多岁啊。 啊，是没事。 真是好心。要中国的大夫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那可能就文化潮了。 您今天 好 我想问我什么问题您说。 我这个啦，我主要是眼睛比较比较困难。我的眼睛嘛是黄斑变性 啊，黄斑变性， 又是玻璃体粉浊，又是那个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呢是视网膜，两个眼睛都视网膜脱落，所以一个动手术了，动手术了那一只眼睛但没有动好，后来还听了那青光眼呢，血压还高。 血压也高， 这眼睛呢一颗呀，又是红，一颗呀又是绿，一颗又是黄，又，哎呀，这个眼睛是现在也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基本上 有一次是有光感，没有视的，那一只眼睛还有一点点视的，现在呀，我吃这个。什么这个听了你讲卡一直讲了好几个月，过年的时候我买的，现在别的比如说睡觉好一点，身体现在还胖一点，就是这眼我就想问问您呢，怎么办？我的脑袋还有脑腔梗塞肾也不好， 肾 也肝 也 不好， 肝也不好， 肝有脂肪肝。 那你眼睛不好，肝肯定不好。 尿血尿了半年，那个后来现在也没查出什么病来，中医西医都没查出病来。 那你血糖好不好？ 有没有准？他说的也没有查出结石什么的，就是老现在的老有尿有蛋白，有红血球。 管过去那个心脏过去现在心脏的时候是三尖瓣管闭不全。 嗯嗯嗯。 也不能过去有过那个那个心脏过去不好老跳那个。 嗯嗯。心动过速是吗？ 啊。 心动过速啊。 啊，对，那心脏过去不好，后来吃药，心脏还算好了。 嗯， 现在就是说，三尖瓣管闭不全。 嗯嗯， 就这些病吧，反正简单，我也和他说说，你的时间宝贵。 嗯嗯嗯， 我主要是我这个眼睛，你看怎么办？ 啊，首先我跟你讲啊，这个眼睛所有的病症跟咱们中医上讲的血脉有关，血脉有关。眼睛的供血供氧供不上了啊，毛细血管堵塞了，包括我们有这个心脏病，像你三尖瓣的问题，那你三尖瓣的问题就说明您心脏有问题啊，是不是？心脏有问题，那心脏有问题，它一般最开始就是供血供氧供不上，然后慢慢的心脏三尖瓣它逐渐的出问题。那您看您这个眼压也高啊，您这个眼压要高的话呢，一般我们说这个血压它有的人也会比较高啊。那么眼睛呢主要跟肝脏有关，那么血脉不通呢是肝的疏泄它不能很好的去疏泄了，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毒瘀虚呢都在我们人体的血液循环的这个血管当中。眼底的血管呢它特别细，它一旦堵了以后呢，那你眼睛的供血供氧供不上了，那咱们这个各种各样的眼病呢都会出来。那么黄斑变性一旦得了以后呢，眼底啊它就出问题了，所以呢这个眼病要治疗上呢是很困难的。治疗上呢首先要治疗身上的慢性病，要把自己的这个气脉血脉经脉都通了，你眼睛供血供氧供得上了，那您眼睛目前的视力呢就开始逐渐的这个稳定，不再下降，如果再下降就失明了啊。稳定住以后，您眼底的毛细血管疏通了，供血供氧供得上了，那么眼睛再开始逐渐的在现有的基础上可能有一些好转啊，就是黄斑变性这种眼病啊可能会逐渐的有好转，它是来得比较慢的啊，跟这个动脉硬化呀，黄斑区的长期的慢性的光损伤啊，为什么年轻人出去大太阳他们无所谓，我们老年人见着大太阳都眯着眼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眼底， 我们的工作也毁眼睛。我娘先是工人，在那个组装仪器，老看那个东西，那个。 哦，您还有这个工作上的、职业上的这个原因，对不对？所以您这个眼睛它就出问题了， 真是的 啊！所以为什么说人的得病的原因就是三脉不通？你三脉通了，你百病就好得多了；你三脉不通，你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咱们现在有不少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个一通一贯，如果说用上的话，首先他这个人的精神头他就开始变。好了，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好了，谢谢， 祝您健康长寿。 哎，真感动 啊！不用感动， 谢谢， 不用感动， 谢 谢，咱们老同志啊，健康长寿就好啊。 我今年都87。 哦，87高寿，咱们都得 哎， 健健康康的活着啊。 哎，谢谢。 哎，好嘞， 哎， 就说到这儿了 谢谢啊， 再见啊。 好，再见。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汤气短，讲参方，百姓把它挂心上。